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端木翠努力想睁开眼睛，奈何眼皮粘住了般沉重，只得低声呢喃： 展昭，你不是要歇息的吗？ 张龙赵虎还在门房等我，去查铺查李老师的案子。 很麻烦吗？ 有点，不过比这再烦的案子都办过了。 哦，那就好。 他气息渐趋平和，展昭几乎以为他睡着的时候，他又含混不清地来了一句： 早点回来啊。 展昭失笑，一时间不想就这么离开，伸手出去，徐徐沿着端木翠的眉滑下来，指腹触着她长长的睫尖，酥酥痒痒的。端木翠白皙的肌肤下渐渐泛出红润的粉来，呼吸也变得轻一下重一下的。展昭逗她： 睡着了？ 端木翠的睫毛急颤了几下，红润的羞涩一直延伸到脖梗之上，展昭几乎快笑出声来。端木翠要忍得多辛苦才能装出这副故意睡着的模样，不过在儿女私情之上，她的确是格外害羞，这样的害羞在她眼里实在是极可爱的。她的确是要装睡的，如果是醒着，该是怎样的手足无措躲闪慌乱呢？展昭慢慢凑近她的唇，温热的气息拂着她的脸，隔着被子都能感觉到端木翠的紧张。展昭唇角的笑意越来越深，此刻相对于吻他，他更想见到端木窘迫的模样，更愿意维持着这份若即若离的暧昧情愫。端木翠突然就睁开了眼睛，他的眼睛出乎寻常的亮，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，温软的唇贴住他的，蜻蜓点水般。展昭还没有反应过来，端木翠又躺了回去，飞快地扯过被角把脸蒙住。展昭听到他含混的声音： 也就这样。 展昭不依不饶，把被角又拉下来，斜飞的眉微微一挑： 也就这样。 嗯。 有了方才的经验，端木翠觉得自己回答很有权威性。展昭坏笑： 那是因为你不会。 我不会。 展昭没有回答他了，低头吻向他的唇。 那个， 不知道为什么，方才近乎捣乱一样去吻展昭，端木翠并不觉得紧张，但是展昭一旦靠近他，他的心就慌乱了。 那个，小青花还在。 后面的话，展昭没让他有机会说出来。房间的外间，有一只食盒静静搁在桌上，食盒里传来小青花跳脚的声音： 放我出去！为什么出不去？展昭，一定是你搞的鬼！放我出去！我告诉你，我很厉害的，我生气的话后果很严重。 于是镜头转到食盒外，我们看到食盒的扣格上华丽丽地插着一只袖剑。展昭刚把李和氏引到牢门处，就听锁链极响，李老石急急扑了过来，两手死死抓住牢狱的牢柱，问他娘子旭儿可好。李和氏满脸的泪，把怀中的襁褓松了松，露出小小婴孩的脸，睡得正熟，透着一股子奶香气，小脸鼓得像个包子，嘴唇抿了一下下，似乎睡梦里还在咂奶。李老师目不转睛地看，李和氏不住地哽咽： 老爷，你这做的是什么孽啊？ 展昭叹气，悄无声息地离开。玉门处，张龙赵虎正低声交谈着什么，见展昭出来，两人止了谈话，急步迎上来。 展大哥，李掌柜。 展昭叹气： 人证物证据在，他自己也供认不讳。 张龙愕然，沉默半晌，忽的一拳重重砸在墙上。 哎，李掌柜是个老实人呐，此番怎么就这么糊涂呢？真是，哎。 赵虎心里也不好受。 那，展大哥，当街行凶岂不是 斩立决？ 回到府中，本想先向着包大人报备案子的，谁知包拯数朝尚未归来，再去房中找端木翠，床上的被褥叠得齐齐，人却不见了。出来看到桌上的食盒尚在，便知他应该没有离开开封府。抽掉扣格上的袖箭，掀开食盒盖一瞅，小青花睡得四仰八叉的，还不耐烦地翻了个身。展昭失笑，轻轻把食盒盖放下，出得门来，四下看了看，恰见到赵虎从内院出来。 见到端木姑娘了吗？ 好像在公孙先生那儿。 赵虎挠挠脑袋， 说是跟着先生学写字。 啥？学写字？端木翠还真是闲得慌啊。展昭迈进门来的时候，公孙策正为端木翠糟蹋了他一张又一张上好的宣纸而心痛不已，一抬眼看到展昭，激动到不能自已。展昭微笑：“ 啊，先生，我带端木出去用膳。” 公孙策赶紧点头，一瞥眼看到端木翠攥着笔杆子不放，恨不得把笔从他手里夺下来。 端木姑娘，你不是有点饿了吗？正好让展护卫带你去吃些可口的。 字还没写完呢。 端木翠头垂得低低的，又在宣纸上胡画。 再说了，我又不饿。 展昭多少猜得到他的心思，走过来从他手中把笔拿过。 不是说好了一起用膳吗？ 那跟公孙先生一起。 端木翠别扭得很，就是不想跟他单独在一起，似乎扯上旁人就会更有安全感些。看起来是又闹别扭了。公孙策暗暗感叹，基于自己无数次做电灯泡的经验，目下看来走为上策。于是公孙策撇下一句失陪，消失的那叫一个健步如飞。 哎，公孙先生啊！ 端木翠下意识就想追，刚抬脚，大门砰的一声就被公孙策关上了。年轻人就是爱折腾爱别扭，公孙策慢悠悠地步下台阶，关起门来慢慢吵吧，不要有事没事就扯上老人家好吧。端木翠的心擂鼓一样跳个不停，现在只要跟着展昭单独在一起，他就紧张到不行。 那吃饭吧，赶紧出去吃饭。 端木翠急急就往门外走，公众场合安全系数来得高些，才走了两步，腰上一紧，下一刻已经跌进展昭的怀里。 展昭，这样不好。 他红着脸扶着展昭站定。 怎个不好啊？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 那以前是什么样的？ 端木翠觉得自己的气势有点落下风，太不符合将军的格调，也没有神仙的气场。于是他清了清嗓子，抬起头来勇敢地看着展昭。 以前你跟我说话有时候都会脸红 啊，然后呢？ 展昭听得认真。 你也不会这样抱我。 端木翠越说声音越低。 也不会亲你是不是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世风霜，偶一闪。